那就不喊什么哆来咪发了。 那他喊什么？ 喊阿姨。 喊什么？ 阿姨。 喊阿姨。 对。 哦，不喊二舅吗？ 喊二舅干 啥？喊阿姨干啥？ 就喊俩字儿。 什么字儿？ 阿和姨。 哦，阿姨。 哎，一大早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儿， 是是， 个人喊个人的。啊。往上拔高 哦， 一，不管唱什么戏啊，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啊啊， 评戏也是这么喊。 这个评戏我可熟， 听过。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 这么说您懂？ 当然了，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啊，过去叫烙子戏。 哎，真懂， 是不是？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对，那叫蹦本戏。 哎，对对对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蹦本戏，蹦本戏就是蹦着唱。 您听错了，蹦本戏蹦着唱啊，那多难看。实际上叫半班戏。 怎么叫半班戏？ 全班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带打全都有。 哦， 他为什么叫半班戏啊？ 嗯， 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哦，行当不全， 说白了叫蹦班戏。 嗯嗯， 蹦班戏您听过哈？ 啊，听过听过。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哎，就那七块竹板。 哎， 就这个。 哎，就这个。 对。您听过 啊？听过啊。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蹦戏？ 哎，您唱哪出戏？ 马寡妇开店。 哎，那当时是流行的戏。 那就唱几句啊。 好好，您学一个。 要我来了开店的呵，拿了十的瓜呀福啊，好好听那前天人声响亮，客人说话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说啊，好好好好。 哎，对对对，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还真像。 后来就发展了， 哦，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七块竹板了， 打什么？ 打梆子了。 对了，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哦，有什么区别？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哦，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啊，张无可 唱出那味儿来，还到处摆的都是唐山味儿， 是吗？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髻早好啊，王宗庆的小心事儿啊，才写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个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米多娇啊，他是个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来上啥呀，上那个楼啊，我来了。 对对对对对，有点难堪了。 后来呢，烙子又发展了 啊， 进了天津， 嗯， 和北京以后 啊， 就改了叫评戏。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打什么？ 打茉莉鱼儿。 对，打梆子太吵。 就是 打茉莉鱼儿好听。 哎， 名演员不少 啊，都有谁？ 白玉霜 啊，白玉霜那是白派呀， 仙灵芝， 对， 刘翠霞 啊， 各有特色， 哎，各称一派， 不错， 嗯，好， 白玉霜， 嗯， 唱腔优雅 啊， 仙灵芝动作细腻， 嘿， 刘翠霞嗓子倍儿亮， 对， 一张嘴就是棒椒酥脆干口甜， 呵， 好听极了。 嗯， 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南方哪位？ 想遍了那个大江南北啊！ 谁呀？ 叫小翠霞。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听说过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哎，有这么一说， 是不是？ 哎，他竟唱那个悲剧。 哦，悲剧， 善于演悲剧。 哦， 什么？ 什么戏？ 莲花庵。 哎，那是悲剧。 血手印。 悲剧。 杜十娘。 悲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悲剧。哎，不，

这天戏迷回家转，正赶上他爸爸手里头包大葱，那戏迷想起来楼台会，拉着他的爸爸叫连兄啊。举杯中奉两三杯，那应得雨丝欢喜月三杯，洗涤子今在雨下总相归，得的子眉毛姻缘意拆开，只见他喜气冲冲三句眉，我只得强颜欢笑洒绿带。全都打一个乌眼青啊，这戏迷他呀捂着眼睛放悲痛哎，抽抽搭搭又喊两兄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咱们俩同窗有三年整，今天你不该分来无情，我为你违抗过父亲的命，是我为你拜托师母配婚盟啊，下山我引言把你领，我至死不嫁那马仙公，别看你把眼睛给我打肿，死了我也跟你有爱情啊。